8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在锄奸运动中，边宝逮捕了萧某，萧某痛哭流涕地交代了全部的事实，表示自己叛变完全是为了家族利益，绝不危害边区。后来萧某也确实地把家安到边区，当了个普通老百姓，再也不为国特工作了。边区地带敌我交错，兵匪谍民身份不时变换，情报保卫干部必须的要具体了解社会情况，准确地掌握政策。边保的干部开始接触了一个复杂的题目，双重间谍。所谓双重间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一个间谍同时相互为敌对的两个间谍机关所服务，脚踩两只船。这种间谍最令间谍机关头痛，有奶就是娘，谁知道他真心为谁工作呢？另外的一种是通过另一方的假情报来达到一方的真服务，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第二种间谍也是令间谍机关所警惕的，不要被对方拉了过去才是。无论哪种双重间谍，在间谍活动之中都属于较高的级别，较高难度的。边宝也有了一个双重间谍，在边区当小学教员的杨洪超收到了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边宝趁机将这个杨洪超打入了中统。为了使杨洪超赢得中统方面的信任，外勤组给了杨洪超一些假情报和假特情，杨洪超果然被任命为中统的专任调工，搞回了不少的情报。后来中社部检查工作时批评了边宝，关中的假情报给高了，连县委书记都说成了是国特，这是壮大敌人力量，必须得尽快撤掉。关中地委和外勤组经过研究决定，由新政县委书记李科等人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进行辟谣。这一下杨洪超在中统那边就有些被动了。不久，负责杨洪超单线联络的外勤组长曲吉先调回延安，由秦平继续接手。但是杨洪超送来的情报是越来越少了，有时就是些马路新闻。就在这时，边区银行的关中分行行长周崇德将一个叫文斌的人送到了秦平这里进行审查。谈话之中，秦平很快地发现了疑点，文斌做周崇德的下级是在陇东分行，而周崇德调来关中不久，文斌是怎么很快地知道的呢？经过审问，文斌交代了内情。文斌回国统区老家结婚，被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秘密逮捕，中统特务蒲玉阶和杨洪超强迫文斌回边区策反周崇德。杨洪超策反周崇德，最近边界的形势紧张，国民党方面可能随时的发动军事进攻，有些动摇的分子正在另找出路，这杨洪超是不是也叛变了呢？保安处一局局长施哲率队来关中，秘密地逮捕了杨洪超。后来杨洪超案成为了延安审干运动之中的典型案例。杨洪超的叔叔杨远耀是陕北的老党员，此案又牵扯到了陕西党方面。谍报战是最复杂的斗争，双重间谍则是最难处的人物。杨洪超他只是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员，一下子成了双重间谍，缺乏训练过程，不会应对复杂局面。你带给国特的情报关系公开辟谣，那你还能够继续受到国特机关的信任吗？不受信任的人还能够得到机密情报吗？ 不能送回机密情报，还能够得到共产党的信任吗？两面都不受信任的双重间谍，其处境总是最为难的。在间谍的道德坐标尺中，坚定、动摇、逃避、脚踩两只船、自首、叛变、投敌，各种选择都在诱惑。杨洪超这个双重间谍，他到底忠于何方？事后的甄别发现，中统派遣文斌来策反周崇德，杨洪超当时曾向边保做报告，但由于联络困难，情报则没有及时的送到秦平手中，所以才引起了误解。那么考察一个间谍的标准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相当有难度的问题。中社部当年的文件曾经例举了多项标准，简而言之，看他带回的情报质量了。给谁的情报真实准确级别高，就是对谁忠心的，其他的什么签字画押口头表态则都是虚的。中共冀热辽区委在杨家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突遭日军包围，冀东情报战场人员已经突围，却再次冲入包围圈营救同志，重伤被俘。人员1936年在家乡绥德参加革命，1938年参加边保七里铺一期的情报侦察训练班，后随许建国到晋察冀地区工作。中社部费尽心机的沟通东北，这项任务就由冀东方面担任。人员生怕自己把握不住泄密，决心自杀，可是身受重伤的手无法动弹了。日本人发现抓到一个共产党的大特务，非常重视，先是严加审讯，继而优待诱降。人员便设计口供，一下子提供了30几个人的名单。日本人以为人员动摇了，便放松了戒备。人员又趁机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相机逃脱。其实人员提供的这份名单中，正是除掉汉奸的借刀杀人之计。反间谍的确也是一项复杂深奥的工作。都知道派遣间谍打入敌特机关十分困难，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间谍不比派间谍容易呢。派遣间谍，我在暗处，敌在明处，我们可以设计来诱骗敌人，而反间谍则不同了。敌在暗处，我在明处，难以辨别对手的真实身份。社会生活是复杂的，间谍战争更为复杂，谁的头脑简单，谁就吃亏。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共产党搞社会治理还是扎实的，陕甘宁边区的刑事治安案件都是相当少的，延安甚至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状态。中国大地到处民不聊生，唯有着陕甘宁边区则是一片人间乐园了。国民党可不愿意看到延安做大。1940年的秋天，国民政府切断了八路军的军饷，封锁了陕甘宁边区的物资供应。140万人的边区如何养育数十万的部队和机关呢？善于打仗的共产党遇到了经济危机，陕甘宁边区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前景。越是缺少粮食，则是越需要多征粮。1941年的6月3号，边区政府召开了县长联席会议来讨论征粮问题。干旱少雨的延安突然天降暴雨，一声巨响，雷电击中了会议室，与会的8人受伤，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当场死亡。在中国民间，向来就有天人感应之说，一次普通的自然灾害被老百姓传得沸沸扬扬，县长遭了天打五雷劈，定是干了亏心事了。更是有人说，老天爷不开眼呢，雷公怎么就不打死毛泽东呢？这陕北不是寻常的地方，当年李自成起义就是陕北的灾民造反。边保向来严密注视社会方面动向，听说攻击毛主席的言论，立即将其列为反革命案件，严肃追查。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并不惊讶，首先询问说话人有无政治背景，得知其人不过是个普通农民，毛泽东便制止了保安处的追查。 出身农民的毛泽东懂得农民不会无缘无故的骂人。毛泽东判断，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中出了什么问题。调查一番之后，毛泽东发现农民的主要意见是征粮太多了。保卫贫弱的边区需要强大的力量，而庞大的脱产部队又会对贫弱的边区竭泽而渔。党内的干部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悖论。没想到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无党派参议员李鼎铭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精兵简政，精简的目标必然是军队和机关，共产党的核心力量。回顾民国历史，多少次搞军队整编，没有哪次是成功的。执政者们谁肯放弃既得利益呢？可是毛泽东却是十分欣赏党外人士李鼎铭的建议。边区政府立即成立了边整委员会。1941年12月，边区政府政务会议决定大量缩减人员编制。1942年，公粮只征收60万担，比上一年减少了4万担。公草只征收1600万斤，比上年减少了1000万斤。一手节流，另一手开源，毛泽东又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边区从主席到办事员，各个劳动，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延安的这支精干部队居然靠自己动手满足了大部分的需求。一起雷公事件引发了诸多后果，保卫部门不仅避免了一次错误判断，而且学习着如何对待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如何的对待农民，如何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不仅是政策问题，还有能力问题。陇东分区就出现了一个复杂的偷钱案件。这年陇东大旱，庆阳县政府拨出专款以救济灾民，县民政科长李连臣携带800万元边币丢失，偷钱的嫌疑就落在了两个人身上。这李科长是国民党留用人员，那李秘书好抽大烟。在追查之中，李秘书去李科长从他的弟弟手中诈出200万元，逼迫李科长赔偿600万。李科长非说这200万是亲戚托他买烟土的钱，非要李秘书交出800万。案情复杂，陇东保安科将李科长和李秘书同时收押。这时庆阳县罗副县长突然找到了保安科的李辅山，递上了李秘书勾连平良国特的信件。偷钱案上升为特务案，陇东法院决定逮捕李秘书，李科长则无罪释放。边保的保卫部长布鲁到陇东巡视，接到干部和群众的反映，说李秘书是老实人，而李科长与罗副县长是连襟。还有人发牢骚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一样的，还是向着当官的。布鲁这个人向来喜好钻研物证，这次拿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秘密联络信件，更是爱不释手。反复的琢磨后，终于发现了疑点。原来那李科长和李秘书同居一个窑洞，故意的请李秘书代笔写信。信写好后，李科长用烟头烧掉了落款和一些字词，这封平常信就变成了特务的联络密信。这高明的主意是来自连襟的罗副县长，学自老戏蒋干道书。此案重新审理，李科长和罗副县长被捕，李秘书则无罪释放。刚刚解放一年多的庆阳，群众激动，纷纷地称赞共产党是公正廉明的。无独有偶，庆阳在不久之后又出现了一起偷钱案件。全县干部的津贴费就在财务科的屋子里面消失了，嫌疑直接地指向内部。县保安科长郝苏布置了侦查员王夫林先从外围了解情况，了解到县长的老婆最近花销突然变大。保安科的女干部黄友群去接近县长的老婆，发现她常去财务科聊天。郝苏把县长老婆叫来谈话，这个女人比较简单，一问就全招了。案情牵扯到县长冯治国的家属，郝苏把情况告诉了冯治国。这位陕北老革命党性很强，这是保安科的事情。县长老婆偷钱都被抓了，陇东的老百姓们到处宣扬共产党正大义灭亲呢。陇东专员马希武兼任法院院长，公开审判调解诸多的复杂案件，赢得民心，陇东人称之为马青天。 政党如何执掌政权，政权如何为人民服务，延安方面做出了回答。这个学习并不容易，中共的保卫组织学自苏联的契卡，那契卡是个简称，全名则是全苏肃清反革命和制止代工委员会。肃反是敌我矛盾，代工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由一个机构处理，这合适吗？由此，苏联的肃反常常扩大，而受到苏联的影响，中共的肃反也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现在，中共开始改革了，人民的内部矛盾不能上纲为敌我矛盾。延安有群谍战迷，经常的讨论学术问题，布鲁说出一串新词，侦查、反侦查、反反侦查，这侦查就是我方侦查敌方的行动，这反侦查就是敌方防范我方侦查的行动，这反反侦查嘛，就是我方针对敌方防范行动而采取的进一步的侦查行动。说来说去，往往就把人给绕住了。都说这布鲁抠名词儿，可是布鲁却乐此不疲。谍报战争越来越复杂，方法论也要跟得上去才行呢。其实这种绕口令式的专业术语仍然不足以描绘间谍战争的复杂程度。在1938年底，李启明到绥德从事外勤工作，在国民党驻军中建立了内部的鲁南情报组，成功地揭露了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的贪污罪行，从敌人内部拉出特情，利用情报取得了斗争胜利，这已经是一次成功的谍报斗争了。但边保方面并未就此停住脚步，1940年绥德解放，李启明又以前送俘虏的方式将鲁南和龚振派往了国统区。鲁南到达绥远后，先后地打入多个国民党机关，获取了很多情报，可是一个从绥德逃出来的军官认出了鲁南，鲁南只得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情报关系，同时设法向延安捎信报告。军统相当重视手中的共产党间谍，又企图逆用鲁南打入共产党保卫机关。李启明早已得知鲁南被捕的消息，决心再做一次回击，于是就给鲁南回了一封密信。军统以为逆用生效了，于是更加的重用鲁南，于是鲁南又能够继续为边保提供情报了。1942年春天，军统头子马汉三派鲁南打入延安，李启明也通知鲁南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国共两方的特务头子想到一处，鲁南得以平安返回。而后他又再次打入绥远，当上了党政军特联汇报的秘书，能够掌握绥远地区的所有重要情报，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从敌营中发展情报力量，运用情报反制对手，情报员被破获，又借以敌方逆用之机继续潜伏，在适当时机策动敌方派遣，安全地调回情报员，又在重要的关头重新地再派情报员打入敌方，长期地发挥情报作用。鲁南情报组的完整案例表明，延安在反间谍工作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反间谍是指捕获敌方间谍，反间计则为反用敌方间谍之计，间谍战的最高层次还是反间计。蒋介石就是个使用反间计的高手。1932年，共产党员许继慎等人奉命创建了粤豫皖根据地，这个黄埔学生骁勇善战，打得蒋介石这个老师没得办法。蒋介石特派了两个特务，冒充国民党改组派，到苏区与许继慎联络。两个特务落到了保卫局手中，公认许继慎是国民党的内线，于是国民党打不垮的许继慎死在了内部的肃反刀下。处于延安和西安之间的洛川，正是国共谍战的前哨阵地。洛川的中统头子单不宜派遣党部干事王中奇找到边保进行假投诚，边保外勤组长赵去飞正好实施反间计，说自己这边跑的叛徒其实是卧底。除掉叛徒之后，赵去飞又逼迫王中奇这个投诚者提供了潜伏特务名单，查出单不宜正在策反边区参议员樊某。泄露了中统重大秘密的王中奇不敢再继续假装，于是趁着黑夜逃走。 赵去飞布置下面不要追捕，要看上去好像是王中奇是我们让他走的一样。果然，单不疑怀疑了王中奇的逃跑太顺，狠狠地用刑将其秘密活埋。除掉假投降的王中奇，赵去飞还不算完，又向外放风，摆明王中奇是自己逃跑的。洛川的国民党人便骚动起来了，边保情报员王志文和程永和趁机挑拨，说单不疑这个外来户是专整本地人的。这一下闹得单不疑在洛川待不下去了，丢下工作擅自出走。中统的洛川调统室无人负责，边保立即着手夺权。宜川县的中统专任调工聂明熙也是边保的内线，不待上级任命便自行地来到洛川，挺身而出主持大局。洛川的中统机关从此便完全地掌握在了边保的手中。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秘密战》，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郝在金，演播高泰山，制作人刘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